越大越懂得世界是小的，不相见不代表不会重逢了。明明一层狠狠的背浪踏过了，怎么演个坚强演到双眼红了。我没说是不是都原谅你了，或许是希望你永远会记得，当年你从我脸上剥夺的快乐和洒在我心里洗不掉的苦涩。我说你老了，老得不跋扈了，眼神里的温柔像有些醉了。你低头再抬头是忏悔的神色，重复说着抱歉和思念不舍。就完了，爱的人一放手只能遥望着。忽然回忆像暖风送来了旧梦，我不确定自己想睡着或醒着。我说你老了，眼神里的温柔像有些醉了。你低头再抬头是忏悔的声色，重复对我说着很抱歉很不舍。心里的眷恋那么的炽热，你松开又握紧我颤抖的双手，忽然好想抱你回到你胸口。你慢慢老了，不跋扈了，你低头再抬头是忏悔的神色，重复对